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2月16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1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国家文物局向国家博物馆划拨青铜虎蝇，至此，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圆明园青铜虎蝇终于重回祖国怀抱。根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青铜虎蝇为西周晚期文物，顶盖内铸有自作贡蝇铭文，因其精美独特的造型、罕见的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虎蝇入藏后会妥善保管，深入研究，做好展陈工作，使文物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先秦汉唐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最近在京首发，并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这批最新成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一项规模浩大、纵观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从2005年启动至今已经历时13年，并被列入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此前已先后出版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等部分，全部项目将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完成。故宫博物院最近宣布，故宫文创产品的阵营中新增添了彩妆系列。故宫将在未来3年时间里推出故宫口红和故宫美人面膜等一系列产品，并通过微信小程序故宫文化创意馆发售。故宫口红和故宫美人面膜分别限量生产20000支和20000盒。微博平台故宫淘宝也同期推出了仙鹤、罗甸等不同主题的彩妆产品，其中也包括故宫口红，但与故宫官网公告中的产品并不属于同一系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8年的压轴大展《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到2018》将于12月18号亮相。作为对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发展变化的首次梳理性展览，这个展览将以时间为序，划分3个单元，以作品呈现各个历史时期的创作特点。这次展览得到了中国美术馆、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央美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等全国10多个艺术机构和众多收藏家的支持，将呈现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181位艺术家的200件作品。作为6朝古都、10朝都会，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金陵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赫赫有名。在中国美术馆与南京博物馆的联手合作下，京城观众不出北京就可以观赏到金陵画派珍品的文艺与古风。由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共同策划和主办的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的两馆收藏的17世纪金陵画坛精品，其中不乏董其昌、姚允在、石涛等宗师巨匠的名作。据了解，这次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1月1号。中国旅游徽标交接仪式最近在铜奔马出土地甘肃省武威市举行。35年前从这里走出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徽标，如今重回故里， 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这件把天马行空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青铜雕像，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甘肃省武威市一座东汉古墓出土的精品文物。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从此铜奔马作为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标志开始走向世界。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世界上最贵的印刷书籍是哪本，您知道吗？最近这本由美国鸟类学家、画家和博物学家詹姆斯·奥杜邦手绘的图书《美国鸟类》被从保险库中取出并公开亮相。这本书是作者在1827年创作的，真实描绘了400多种生活在美国的鸟类。书中的画作大小与实物完全一样。这本书曾被誉为19世纪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属于国家级文物，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热门的收藏品之一，原稿价值达到了1150万美元，世界上仅存119本。最近卡尔马克思给法国出版商的19封亲笔信以146.9万欧元的总成交价拍出，同日拍出的还有马克思签名的法语版《资本论》原始出版合同以12.2万欧元的价格成交。根据拍卖行介绍，这19封信是马克思在1872年到1874年间写给法国出版商的，信中讨论了法语版《资本论》的翻译、印刷和出版等事宜。所有信件都是马克思用法语书写的。此外，当日还有2封恩格斯写给拉沙特尔的信件，分别以40000欧元和6.7万欧元的价格拍出。巴西国家博物馆10号收到了德国政府约合141万元人民币的捐款，作为德国政府援助项目的一部分。这笔捐款将被用于馆藏文物抢救和博物馆重建。据了解，巴西国家博物馆第一阶段重建工作或将于2021年开始，工程重点是修复博物馆整体结构及外墙。为此，巴西政府将于2019年下拨约合人民币9698万元的专用款项。据博物馆研究人员介绍，目前抢救出的文物数量远超预期，其中包括巴西帝国末代皇帝佩德罗2世时期的瓷器。建筑加固工作计划于明年3月结束。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最近宣布，灾这个字被当选为日本2018年度汉字。这个字反映了日本今年遭受洪水、地震、台风等多次自然灾害。主办方表示，许多日本人今年都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如地震、暴风雨、台风和高温天气。日本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开始于1995年，由民众投票产生，定于每年12月发布最能反映当年日本社会热点、事态民情的汉字。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第16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这个周末正在进行中，针对京城的寒冷天气，这届美食节特别推出了烤全羊、海鲜砂锅、老汤猪蹄儿等一系列热乎乎的御寒菜，为市民送上温暖。另外，今年这届美食节开设了寻找老味道、走进社区、惠民工程、走进商场、健康欢乐购、走进酒店、嗨翻美食节等活动，联合18家星级酒店为食客提供丰富的美食品鉴活动。这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将于18号结束。2019年北京地区各大院校放假时间集中在2019年1月10号到28号。为此，铁路部门正式启动了北京地区2019年寒假学生票集中订票工作。需要提醒的是，这次集中办理2019年学生票仅办理离京车票，乘车日期是2019年1月10号到28号。车票办理范围限定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和昌平北站始发列车的硬座车票、动车组列车二等车票。今年的12月12号8点起到19号的22点为止，北京各大院校可登录互联网提报学生订票记录，并汇总提交订票单，逾期将停止订票。2019年，全市中小学生参加的4个1活动将升级。4个1活动从2014年启动，四年来有146万人次中小学生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升国旗仪式，分别走进一次国博、首博和抗战馆，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由于天安门城楼及城台从今年6月起实施为期1年的修缮工程，2019年市教委将不再安排学生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升国旗仪式。 4个一活动内容调整为组织学生分别走进一次国博、首博、军博和抗战馆。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 大兴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为辖域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憧憬。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大美大兴第12集。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院囿。 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请听第12集，魏善庄的月季芬芳。月季花啊， 被称为花中皇后，那是北京市的市花。哎，这个月季啊，咱中国人太熟悉了啊，养月季在中国很多年的历史了，最起码在明朝的时候，哎，最起码在北京地区，那已经是风行了，那到两边种的全是月季花了。当然后来经过战乱啊、战争啊，有好多品种呢就失传了，但是现在我们哎， 新逢盛世，很多的品种又重新的培育出来了。而且一说送情人代表爱情那个，往往送的都是月季。说您送玫瑰，我送的是月季，那到底怎么把月季跟玫瑰给区分开呀？哎，这个应该是比较不好区分。我教给您啊这么几招啊。第一招，您看印儿，玫瑰的 印儿多，月季的印儿少。月季的小印儿呢，一般啊3到5片，玫瑰那小印儿得5到9片。您瞧这印儿多的，往往它就是玫瑰，哎，印儿少的呢，往往就是月季。再者一个，您看刺儿啊，都知道这个玫瑰有刺儿啊，爱情是多刺的。对了，这个多字特别好。您看这个花啊，那个梗上， 如果是密布着绒毛和针状的细刺儿，那就是玫瑰。这玫瑰啊，咱都念玫瑰，如果您查字典可能会念玫瑰啊，但是咱们就从俗了，玫瑰花刺儿多。月季有刺儿没有？当然有刺儿了，但是月季是大刺儿，而且呢刺儿少，一般一节儿大概就是3个刺儿到4个刺儿，而且一般那刺儿上都有钩。那这就是 月季跟玫瑰的区别。再者一个呢，月季那叶儿啊，它是很光滑的，哎，很平展的，而且有亮光。玫瑰的叶呢，没有亮光，那个叶片下边啊是发皱的，所以那个叶子看着就不那么光滑平展，哎，像缎子面一样发亮，不是那样的，比较发皱，那是玫瑰的叶子。 月季呢，经典品种很多啊，什么红双喜呀，什么蓝色风暴啊，什么心之水滴呀，什么美笑啊，等等等等。最独特的就是绿萼，哎，这个名字武侠小说中很多，比小孩脸还大的那叫粉扇儿。 从2018年起， 有一种全新的月季品种出现了，叫魏善庄，英文名字呢叫 Rose 魏善庄。 哎，这大概其这意思啊，我这英文读的也不好啊。这种全新的月季品种呢，也被定为大兴区的魏善庄的镇花。魏善庄这个品种啊，是著名月季专家江正之于2012年培育成功的。之后呢，江先生将这个品种的命名权呢，无偿赠送给了魏善庄镇人民政府， 就起了魏善庄这个名字。 目前呢， 世界著名乐器家族法国梅昂家族已经与江先生啊签订了协议，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广种植微山庄。这听着挺别扭的，我们都知道微山庄这是一个镇名啊，过去是一个庄子名，这回变成乐器名了。咱们就多种微山庄，种好微山庄，就这意思。月季、玫瑰、蔷薇都是啊蔷薇科蔷薇属啊，就是在生物学上啊门纲目科属种都是同一科同一属的，就是种不同，所以在英文中呢都叫 rose。 西方那个情人节啊 rose 那就是月季。月季呢一般啊一年多次开花，品种花型多，也更具观赏性。就因为这样的特质，让月季啊成了很多城市的市花。比方1983年常州就把月季作为市花，这是国内第一个将月季作为市花的城市。后来呢天津、大连、石家庄、西安、蚌埠38个城市都把月季选为市花，那当然也包括咱们北京。那说来说去，这个叫微山庄的月季长什么样啊？您呢要是春秋的时候您去大兴区微山庄镇世界月季主题园，主干路西北侧种植的那就是微山庄月季。每朵花呢只有一元硬币的大小，哎，对月季花来说这是很小的花了，正面是粉色，反面是白色，但是花量很大，看起来是花团锦簇啊，清新亮丽，非常漂亮，很招人喜欢。大兴微山庄的月季非常出名，这儿的世界月季主题园呢拥有15个国家1770多个月季品种，哎，就在最近啊还被正式授牌世界月季名园。就咱们国家这么大的地方只有4个这样的公园，就是深圳的人民公园、常州的紫荆公园、北京植物园，还有北京大兴区微山庄镇世界月季主题园。提起大兴区啊，人们都知道它是西瓜小镇啊，湿地生态小镇呢，哎，现在又多了一个月季小镇，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啊。微山庄呢也实现了华丽转身，这是一个典范。微山庄镇是北京南中轴路产业带上的这么一个枢纽，连接中心城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是大兴区空间总体结构的这个中心腹地。可以说大兴、亦庄、新航城三城环抱的这么个地方。那么月季界也有奥斯卡，就是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2016年就是在咱们微山庄举办的。这座小镇呢也以此为契机走上了花路，那这花路走的也不容易，首先就得改基础设施，哎，修路，魏永路、庞卫路、清吴路这3条路呢是通往月季大会的3条花间路。您要跟原来这个道路修建时期比较，那会儿那个路面最窄的地方啊才5米宽，行人和车辆呢只能挤着走，现在那可就宽了。道路的改变呢只是微山庄转身，哎，咱不说它华丽转身吗，这华丽转身的一部分，更多的改变发生在微山庄的35个行政村里。大会筹备之初，大兴区就开始着手，哎，规划和实施后月季大会时期的规划。通过土地流转，微山庄啊把13个分散的小型农业园升级改造成综合性的月季公园。月季啊有悠久多彩的历史，是爱情、美丽、战争、政治的象征。 哎，通过对化石的研究，人们了解到了月季就这种花有3.5亿年的历史，也就是说3.5亿年以前就有月季了。现在您要是去逛大兴区魏善庄的月季主题园，可以看到古老的月季和现代的月季，不同的品种。除了观花赏花以外呢，在月季主题园、月季品种园、月季文化园、古老月季园和月季博物馆，您要在这儿逛一逛啊，还可以了解月季的历史、月季的文化、栽培、育种、成果等等等等。真是非常丰富、非常美丽，而且呢非常赏心悦目。天下首艺，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好了，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2月16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1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说到中国的美食，可谓是源远流长，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创造出了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在这其中，就有堪称中国饮食瑰宝的满汉全席。这满汉全席都有什么菜？这菜里面都有什么门道？反映出了当时皇帝们是怎样的饮食习惯？今天主持人黄燕就和故宫出版社的两位朋友一起来聊聊这故宫舌尖上的风味人间。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清代宫廷的宴席有满席和汉席之分，后来演变为官场设宴的满汉全席，并流传至今。它兼具了满族和汉族烹饪的特点，集名菜佳肴之大成，是我国烹饪艺术的精华。故宫博物院最近推出了2019年满汉全席日历。满汉全席有哪些菜肴？这些珍馔美食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吃满汉全席有哪些规矩？皇帝真的可以天天饕餮盛宴吗？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主创团队，为您带来故宫舌尖上的风味人间。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王志伟，志伟您好。 大家好。 嗯，还有武荣轩，荣轩您好。 啊，大家好。 哎，二位呢都是这本书的这个主编哈，对于这本书也特别的了解。那么说到对于满汉全席的认识啊，其实从很多的这种曲艺的作品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有所了解的。来，我们先听一段。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四鲜：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四蜜饯：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四冷荤：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三甜碗：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四点心：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还真不少。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啊，真不少啊？ 真不少啊？真不少，这是压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到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这可是大菜。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蒸熊掌、 哦、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还真不少。 江里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够了。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吃不了了。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里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锤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吃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爱吃也吃不了。 怎么？ 我兜里没带钱， 馋我。 朋友们都听出来了，洪生说了，李伯祥老师的贯口牛，还真是哈。一开始从那个我们常听的蒸羊羔蒸鹿尾那开始，我还说怎么有点慢，然后越来越快，哟天哪， 对， 这个贯口听的勾起了大家的馋虫哈。 是的， 那么其实很多人最早对美食的记忆都是来自这个报菜名，那么这个报菜名里头的这些菜是不是就是满汉全席里这些菜，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 其实这个贯口吧，它跟那个咱们清朝的一个文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笔记 《 扬州画舫录》它里面的这个满汉全席的这个菜单很像。这个菜单呢也其实就是最早让咱们中国人能联想到这样的一个满汉全席的这样的一个文献。它也是咱们后代就是来构建这个满汉全席的一个蓝本。但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满汉全席的菜单。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为这个乾隆他南巡的这个过程中他在准备这个菜的就整体的这个。因为我们看那个乾隆的膳单，他其实他一顿饭他只吃十个菜左右吧。就是他并没有办法一个人他一顿能真的能吃这很多， 就说 他的报菜名这么丰盛。 100多个菜你就一个菜尝一口也受不了啊，是吧？皇上还是养生呢。 对，他可能有的这个菜它不适合一顿全都吃完，对。 到底真正的满汉全席是什么样的呢？是一啥排场？ 其实是这样，很可能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康熙啊、雍正、乾隆他这几个皇帝，他其实是没有听过满汉全席这四个字的。 什么？ 就是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 其实他在清代吧，最早这个满汉全席出现，它是有满席和汉席。然后在《大清会典则例》里面，他也就是对这个满席、汉席的等级呀、使用的场合呀，还有这使用的食材，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记载。但是这个满席和汉席就没有咱们现在想的这么100多道菜、200多道菜就这么丰盛。对，他们其实办席嘛，主要就是吃肉，然后喝酒，然后吃点心、吃水果，是主要是这样的。因为满族它是游猎民族，就常年他们当年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嘛，咱们说，他们要是打到这个野味儿的话，他们就宰杀，要么就烧烤，要么就是这样白水煮了吃。但入关之后呢，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那个时候其实吃肉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很多当时旗人的时候吧，为了能喝酒吃肉，他们就把每个月派给他们的这个银子都花光了。然后有的甚至就为了这个享乐，就把自己的房子地都给卖了。然后当时这个有一个很就是轰动的事件，就是雍正帝他就是特意去训斥这个八旗子弟，说你们就这样不行，你们这样就是活不下去了，你们就是 为了 吃肉 了 吃啊，对，为了这个口舌之欲，就是还是当年的这个，你们也不吃什么青菜什么的，都不就着点儿，就天天就是这大鱼大肉的，这样可不行。就当时雍正还特意就批评了这个事儿。 听起来应该是说他们还都是很节俭的皇帝，那这满汉全席这四个字儿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开始的呢？ 就是开始的话，其实最早我们能见到这个四个字是一直到光绪的时候。 哎呦，那很晚了。 对，很晚了。到光绪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一本这个风月场上的这样一个风月小说叫《海上花列传》。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说给有一个官员庆寿的时候，说的是中午吃大菜，晚上吃满汉全席。这大菜是什么呢？这大菜就是吃西餐。然后晚上 吃，那会儿都吃西餐了。 对对对，那个 清末了， 对，清末他们都是吃过西餐，喝过咖啡的。然后晚上他们就去吃这个满汉全席。 好混搭呀，感觉这一天 就是过得很丰盛的这样的，吃了很丰盛的一天 啊。 但其实这个满汉全席就已经是当时人就是基于对这个清代宫廷菜的这一种想象了。然后它里面当然有一些是就是宫廷菜里一定会有的菜品，比如说这个烤鸭，然后就是咱们那会儿叫什么挂炉鸭，然后有这个挂炉猪，然后还有燕窝，就是他们叫燕菜，就是这个菜是一定会有的，就是民间的满汉全席。其实满汉全席自它就是这四个字一出现开始，它就是民间的对宫廷美食的一种向往来构建出来的。 不是老有那些传说，什么慈禧吃这什么满汉全席，什么挑其中的什么几个菜什么的，这个 很多都是想象的，看来是 对，就是想象的。 尤其是那个咱们春晚赵丽蓉老师的那个小品一出来，对满汉全席、对宫廷菜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宣传。 对对对对对。那么，故宫推出了满汉全席这个日历，是明年的一个日历哈。我看了厚厚的一本书。那这个内容又是基于什么来的呢？刚才说了，其实以前皇上没有吃那么多东西。 这个吧，我们是就是请了一个就是烹饪大师，就是他这个齐金柱先生，然后他就是基于这个宫廷菜，然后他自己研发了一个，就是构建出这样一个108道菜的满汉全席的菜谱。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满汉全席日历里呢，又加入了我们清宫饮食的一些小故事。 嗯， 然后紫禁城里面，明代也好，清代也好，他们这个宫廷是过节的时候吃什么，我们把这个也放在我们的这个日历里。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故宫珍藏的，我们叫美食需要搭配美器嘛，珍藏的这些就是清宫的餐具。 嗯， 然后还有一些乾隆整理出来的，这是志伟整理的，然后乾隆帝的膳单。 膳单， 我们很感兴趣，一会儿来跟我们说说到底乾隆吃什么，真正的吃什么东西哈。 跟大家想象的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 是吗？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还是我跟着您那话哈，就是皇帝是否长寿呢？是否因为他的养生、他的饮食习惯、他的吃的食材而长寿呢？其实不尽然 啊。 清朝皇帝，我们统计，你看他们康雍乾不说了，康熙活了将近70岁，雍正只有50多岁，不到60岁嘛。 嗯， 乾隆皇帝呢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活了89岁。但是后期呢，您看从嘉庆是60岁，道光是69。咸丰只有31岁， 嗯， 同治19岁，光绪34岁， 啥意思嘞？ 所以你看他们是长寿吗？他们其实，从就是这一点，从那个饮食上来说的话，能否让他们长寿，从满汉全席，我觉得还是。是有所出入的， 上去 没错没错 啊、还是得看自己个人是吧？ 对、其实还是看个人。你比如说乾隆的养生比较有名了哈，乾隆皇帝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过了70岁以后，他经常转眼睛的睛，眼睛经常转， 眼睛经常转， 对，常叩齿， 哦， 后槽牙咬后槽牙，叩齿，你看他的习惯，这习惯很好。 是，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插曲哈，就是。说起这个养生，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的御陵，他的陵寝是在1928年的时候被挖掘了，就是被盗掘了，孙殿英盗宝嘛。当时溥仪派他的遗老遗少们去重练这个乾隆陵的时候，发现了在御陵地宫里边乾隆皇帝的头盖骨嘛，颜色很黑嘛，因为一男五女那在那个御陵地宫里，乾隆皇帝89岁的状态，竟然他有36颗牙。这是很奇怪的，你看我们人的、一个正常人的话，算上我们的4颗智齿是32颗牙，明确记载乾隆皇帝有36颗牙，这不是假牙，一个老人他的牙是全口的， 这太难得了， 这真的是很难得， 在现今这个社会都很难得，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判断他懂得养生，懂得就是保养身体这样的一个侧面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从另一方面又说明，就是能不能够这个长寿完全在于个人，而不在于你吃的有多么的好。 对，那个 是吧， 常转经常叩齿，希望各位当做一个相当于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哈，其实有一定道理、 这个非常重要，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然后适度的吃，这个其实 是 最重要 的。 因为你们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你们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故宫的这种史料，那么您刚才也说你们掌握很多这个史料记载皇帝到底真的吃了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一次的故宫满汉全席这日历里头，这些菜谱是从这史料里挖掘出来的呢，还是说也结合了一些现代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习惯呢？ 就是和史料贴切的，百分百贴切的是我们12个月里边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会附一张乾隆皇帝的真实的膳单。 哦， 这个真实膳单就是完全100%还原他所吃的食材，而且有一些他的膳单上面的菜品的名称，我们是可以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他炖啊、煎炒这些都会在里面会有就出现的。有些很丰富，有些就很简单，就是这些是100%还原。然后呢，基于这些我们引入了一些菜品的做法，那就是对我们就是相当于齐老师的一些研究成果了。当然会有很多的就是考证的地方吧。 这样我给大家念一个你们这儿这个应该是四月30号的一个 这个4月30号这天是乾隆48年正月初十的这个晚膳的膳单是什么呢？燕窝鸡高酒炖鸭子热锅一品，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一品，这个大杂烩啊。 是的。 锅烧鸭子塞乐卷一品，红白鸭子炖杂烩热锅一品，羊希尔蘸一品，收汤鸡一品，蒸肥鸡鹿眼攒盘一品，烧刨肉攒盘一品，象眼小满手一品，攒丝春卷一品，碗瓶浸热锅一品，这还有这个碗瓶 送来非瓶的进献、 哦、非瓶进献的银葵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一品，咸肉一碟，野鸡爪一碟，随送精米干膳一品，次送碗瓶进菜一品，波波一品，也不少哈， 你也成关口了， 太快了，我要不然念不完。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膳单，这真的是乾隆就是某一天晚上吃的。 对， 他那皇帝每天吃的这个单子都记录着吗？他吃的什么？ 都会有记录，膳档都留下来了，就是它不见得是连贯的。我们现在掌握了一些膳档，就是它可以把具体的每一天的，比如说是早膳，然后晚膳这些的菜品都还原出来，甚至会有一些临时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叫加餐吧，也会有一些菜单我们都会保，就会有保留。 哦，除了这些这个皇上的这个膳单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收在日历里的就是主要是这个齐大师他就是根据这个清宫御膳来构建的嘛，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名字都很好听，叫比如说这个菜叫花开月色，叫红娘自配，叫群臣谢恩，就是会有。 能说说都是什么吗？听着名字听不出来啊。 您就是翻开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给这个听众们留一个悬念 哦。 对，我们要吊吊他们的胃口，就让他们自己开一下脑洞，说说这个菜名，能猜一下，就是这么美好的菜名，然后他也是真的打开书之后会看到那个很美好的那个摆盘啊，然后自己跟着这个菜谱好好学一学，然后 对，最关键是有菜谱，会告诉您怎么做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有不少菜谱呢。哎，那这个满汉全席说是也分好几种席宴是吧？什么万寿宴、千叟宴、什么九白宴、节令宴等等是吧？有这么一个分法？ 对的，对的，对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它这直接是和这个宫廷的制度有关的，就是，这里面就是会有你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三大节。皇帝在元旦的时候，农历的春节嘛，元旦包括这个万寿还有这个冬至三大节的时候，在皇宫要举行重大的朝会。元旦的时候你看像乾清宫的大宴，这都是非常隆重的。然后还会有在新政的时候，比如说上元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宗亲宴，他的自己的家人嘛。上元后一日去宴廷臣，廷臣宴就是和大臣们一起进宴，拼闺女了，就是嫁闺女了，他们的驸马家的那个家里人要在保和殿要进宴，就是各种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宴会的形式。我们就是现在通过档案通过文献来还原，像新政的时候，像就是元旦那天的乾清宫的大宴是非常隆重的，那真是上百道菜轮番上演，而且还会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比如乾清宫大宴的时候，他们要引入一种形式叫转宴。 转宴， 转宴，皇帝不动，菜在动。 那会儿就有这转桌的那个圆桌， 它的原理和我们圆桌是就是转桌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些太监们捧着食盒捧着这些菜来在动的。 转圈哈， 对，你比如说皇帝是不动，皇帝坐在中间是不动的，两边像有这些妃嫔呢，他的这些这个宗室王公坐在旁边，这些人每个人面前会有自己的这个食材，自己的这个菜品，皇帝面前当然最主要，主桌在皇帝那边，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转宴，菜就开始动了。 哦， 而且都是几路，就是比如说有六路、八路这样几路菜的一起在动，这是非常隆重的。 哦， 但是说实话，皇帝呢，还有这个宗室王公，包括大臣们，在这种场合能不能吃饱又是一个问题。对，因为他的这个节奏是很快的，吃饭就是菜上来之后，然后点心，然后水果，然后酒，就是他是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规矩就来了。 哦。 皇帝要敬酒，拿起杯来，那下边的这些，比如大臣们， 必须就得住手， 要跪呢。皇帝敬酒的话要跪，向皇帝献酒的话也要跪，然后皇帝赐酒的时候，他们也要跪，喝之前要跪，完回首再要跪。 所以这 顿饭是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吃不了也忒浪费了。 他会赏赐 啊， 会赏赐 带回去哈。 比如乾清宫大宴的时候，大宴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这个我们叫说不好听的叫残羹冷炙哈，残余剩饭要赏给大臣们的。有一些没有参加、没有入宴的大臣、老臣，我们比如说那个乾隆48年的正月初一那天，这些出现了十几位赏赐的这个名单。比如老臣像阿贵呀、像这些和珅呐、这些人，梁国志，他们都得到了皇帝的大宴的赏赐，虽然他们没有参加这个宴会，不会浪费。 哦，太好了。 是的，而且赏赐他们也是一大堆的礼节嘛。 啊、 接受的时候要跪呀、三跪九叩啊。 回去吃吗？还是就供那儿？ 我觉得会吃吧，但是味道是否好呢，就你单说了。 已经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那种哈。 对。 那么从这个日历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皇上爱吃什么，他的这个食单啊之类的。那皇上到底爱吃什么呢？每个人其实爱好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 能看到什么呢？ 比如说像乾隆吧，他就挺爱吃鸭子的。这个就好多人说他几乎他的那个膳单上，每一顿他都是会有吃这个鸭子。然后像他每天在早膳之前，他还会一定的就是要喝这个冰糖燕窝粥。这个一个是燕窝，一个是鸭子，就是在他的膳单上，这个是高频出现的这两个菜。对。 还有什么呢？ 对对对， 还有什么他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叫什么养生的心得是不是也能看见啊？ 皇帝养生的话，其实就是论述的比较多的，在吃方面，其实反而是康熙 哦。 康熙他《庭训格言》里面，他就写了好多，就是他的这个养生心得。就是康熙有一点，就是他不吃这种就是反季的这个食物，他就一定要吃应季的新鲜的。就是瓜果梨桃啊什么的，即使新鲜，他就尝一两枚，然后意思意思，就这样就可以了。 很有节制、 对，他是很克制。然后很这样养生的一个人，对。 那这个满汉全席刚才说了有几种情况，比如说怎么宴请哈，这么多菜，他得一顿吃得了吗？还是说一次吃几天？刚才我们朋友发来微信说要吃3天是吗？ 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因为刚才我说，就是到重大的就是宴会的场合的时候，比如说是新政宴啊、廷臣宴，或者是这个嫁闺女的时候哈，这些大宴会用很多的这些食材，如果吃不了，他一定会以赏赐的形式消化掉。 说到吃不了啊，还有我们的秦瑟瑟在微信平台上问说，那要是平常的饭吃不了呢，给谁吃啊？ 他会赏赐，也是会赏赐、 啊、会 赏赐给后妃。它是一种互动。其实您刚才已经那个单丹影说到了、有一次你看正月初三那天、婉嫔还要给皇帝进餐、进餐是吧、就是它是一种进献嘛、皇帝有的时候吃不完的时候会指令，比如说把这些东西赏给某位妃子。那个容妃很著名嘛，像皇帝会特意的把一些清真的一些菜品要赏赐给他。 其实也是这个礼尚往来是吧、 其实就是 妃子们给皇帝献点吃的，皇帝是把这好吃的也赏给他们一些、 这是宫廷里边就是比较温暖的一面，就是互相之间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些饮食的往来、会看到皇帝和某一位妃子关系真的很好、有一些就不尽然了、 所以满汉全席不是一次吃好几天那个哈、 绝对不会，这也不符合常理啊！一顿饭剩了之后过明天再吃，这也不健康。 皇上也吃3天也是有点费劲哈，他每天日理万机的是吧？ 对。 虽然满汉全席不是所谓的清宫御膳，但是从它产生的实际过程来看，它无疑是中华饮食文明的集大成者之一。这一点甚至比它是纯粹的宫廷菜要有更高的价值。所以这次满汉全席日历整理出来的满汉全席，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饮食的一次大总结。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宫廷饮食里头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养生很重要。再一次感谢二位，谢谢你们。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内容了。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城市文化范儿明天的节目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您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那么最近到了年底了，我身边有不少同事都在抓紧时间休假，因为再不休2018年就要过去了。剩下的这个带薪的年假过期就要作废了。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么近又那么远的带薪休假。这个带薪休假是指按照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职工是累计工作已经满一年不满十年的是可以年休假5天，已经满十年不满20年的可以年休假10天，已经工作满20年的年休假可以有15天。是按这样的这个时间来休息的休假。而且休假是不包括周六周日的。 是。 那据我了解，世界上最早有这样规定的国家是法国，是吧？工人们自己争取来的。 是啊，讲讲法国的事儿，因为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法国，而且是还特意呢学了法语。我觉得 是吧， 法国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国家啊。带薪休假的时候呢，应该是1929年10月24号。 1929年。 对，1929年啊，10月24号。它相当于是我们国家，我们统称的叫做黑色星期四，跟这个 Black Friday 又跟商家这种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不一样啊。黑色星期四这一天呢，长达10年的这个大牛市啊，顷刻转向，华尔街的这种神话一夜之间跌入地狱，股指呢从363的最高点，啊，像决堤之水一样轰然下泻。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的帷幕啊，也拉开了，危机迅速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那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也受到了它这个影响，那么生产总量呢是急剧的下降，对外贸易额呢也是锐减，那么国内市场呢严重的萎缩。为了转嫁这种危机，法国企业呢纷纷的裁员减负，像1935年的时候啊，法国的经济跌到了谷底，失业率创造了这个历史的新高，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最要命的是什么呀？还有不少工人呢尚未失业，但生活状况也同样是举步维艰的这么一个状态， 工资下降了。 对，工资下降了。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法国雇主啊利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这样一个形式，肆无忌惮地降低和克扣工人的工资。资料显示呢，就是在这个经济危机 降临的短短几年间，法国工人工资整体水平足足降了三分之一。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你像我们原来一个月10000的工资，后来变成6000了，肯定所有人的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同样呢，这个1936年5月和6月，那这个劳动工人啊是忍无可忍，当时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啊， 嗯， 那么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种罢工运动啊席卷大地，200多万的这个工人参与进来，声势浩荡，是真的是前所未有啊。又包括有很多纪录片什么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当时也是确实是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这种罢工。 嗯， 那为了平息这次罢工呢，这个举行了这个劳资的集体谈判啊，谈判的结果就是劳资双方的团体啊签署了这个马蒂翁协议。那这个十几天后呢，议会全票通过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法律，就是咱们所谓的带薪这个休年假的这样一个法律、 oh. 啊，彻底的开启了法国劳动法的黄金时代。那么而法国呢，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工人阶级实行带薪休假制度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也随之慢慢一点一点的就展开了。 法国到现在应该在全世界来说，他们还是带薪年休假时间最长的，后来他们又不断的加、哦 嗯、 我记得 是。 哎，其实说要说我们的父辈，他们好像就没有休假的这个概念，以前还真没有， 真没有。 以前、 嗯、 周末还只休一天呢，是吧？后来才是有两天的。 是 现在呢经济水平也提高了哈，大家也这个有闲钱， 嗯， 要求来休假，也认为休假确实是职工的这个权利，是吧？ 嗯，对，嗯，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是我们父辈那个年代啊，能够吃饱就可以了， 对， 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概念。 嗯， 现在不一样了，那现在是大家追求的不仅仅是要有钱，还要有闲。那么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带薪休假制度的实施啊，其实可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和工作的积极性。经济学认为呢，就在工资水平较低的阶段，工资的提高会激励人们增加劳动， 嗯， 啊，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简单的说，就是工资给的越高，大家干活就越积极，效率也越高。 对， 啊， 这是初级阶段。 对，这是初级阶段。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嗯， 啊，如果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月能给到10000，那如果是我们的单位给到我们一个月5万、10万，那我估计让我干啥都行，是吧？当然不能突破底线啊， 嗯， 啊，那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呢，对于那些工资水平已经较高的群体来说，再提高已经很难刺激人们工资这个工作积极性的这种增强了。不仅如此呢，甚至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可能会促使人们减少劳动，降低大家工作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啊，人们在货币收入较高后，会增加对闲暇这种高级商品的购买。 所以闲暇它也是一种商品。 对，闲暇是一个商品。 嗯， 哎，那就像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们的资金啊是会有机会成本的，那它也是一种商品。其实资金也是一种商品。 嗯， 啊，这是经济学上的一种定义。 嗯， 所以说就是休假对于人们的这个需求啊就越来越多了。 对， 大家就特别都想着去休假， 所以大家就说嘛，不能老想着工作，也要记得放松自己的身心。 对， 哎，这个休息好了之后，工作起来才更有动力，是吧？ 是这样的， 劳逸结合。所以说，其实当年法国他们开始推行全国的休假之后， 嗯， 其实对一些产业也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哈。 嗯，当时这个法国的这个前总理啊，布鲁姆深情地回忆到，就是看到这个年假休假期间路上跑着的摩托车、老式破旧汽车和车上坐着用心打扮的这种年轻工人夫妇的时候啊，他心里就有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啊，带薪年假制度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打开了未来之门。 嗯， 啊，除了劳动者生活幸福指数爆表之外啊，其实带薪年假制度的这个实施还带来了法国旅游啦、休闲娱乐、艺术等服务业的一些巨大的发展。 嗯， 啊，各种度假旅游胜地、大众文化机构也是像雨后春笋一般呀，接连涌现出来。而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交通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嗯， 那在我们国家也同样是一样的。 是。 那么我们尤其大家都知道，尤其我们在11、5、1高速公路免费的条件之下， 嗯， 很多人啊都是喜欢驾车出去旅游，那这样呢就极大的带动了类似于我们景点的收入。 嗯， 这都是一个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很好的收入的提高。归来返岗这个的工人们的这个水平上，我们可以看到就劳动效率也显著的提升，得益于这种带薪年假制度啊，法国甚至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至家庭和睦美满，下至个人精神发展，我觉得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升华。 是，其实不单单是在法国，这些年咱们国家这个推行小长假、 嗯、 推行带薪休假、嗯、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们的一些好处。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小长假期间这个高速路免费哈、 嗯、 这个带动了这个沿线的这系列的这种旅游业的。其实还有好多朋友现在因为有时候怕路上堵车会坐高铁。 是 吧，之前我们也做过那个高铁的那个系列的那个高铁的节目也说过嘛、 嗯、 其实就是城市之间这个 距离越来越近了， 距离越来越快了之后、 嗯、对， 就是也有各种带动。现在大家休假也会想， 嗯， 有的时候会想去一些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玩，也有是想方便一点、嗯、短一点的假期，那我们就去近一点的地方。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也出现了、 嗯、 类似于什么坐上火车去拉萨是吧 对、嗯、 啊，青稞酒酥油茶，我觉得都是一种很美好的状态、 嗯、 也是让我们大家这个能够慢慢的有所就是在自己的业余生活当中有所特别丰富的一个体现。 是、嗯、那么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说到了咱们、 嗯、 中国哈、啊、规定的这个带薪休假天数、 嗯、 那么他们一些这个发达国家可能休假天数会比较长一些、 嗯、 杜帅跟我们说说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咱们先说我们国家哈， 嗯、 休假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啊，它是可以带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那么在带薪年假呢，你像比如说一些外企和国企都有实施， 嗯 啊，据我了解呢，休年假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出去旅游，无疑是对我们国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刺激， 嗯， 那么而且还可以重塑我们城市的形态，比如说你像迪士尼， 嗯 啊，它无疑就是休假经济的一种宠儿吧，算是。 对 啊，那么同样呢，咱们说到迪士尼呢，一定要说的就是美国。那美国呢，其实是一个普遍实行带薪休假制度的一个国家。 嗯 啊，不过呢，在发达国家中呢，美国的带薪休假日相对比较少，而且没有全国性的法律规定，雇主一定要给员工带薪休假的福利。 嗯， 因此呢，一些半职雇员、短期雇员或者说一些小时工。就享受不到带薪休假的一些福利， 嗯 啊，包括带薪休假的具体规则呢是由企业自己定的，所以就五花八门的啊，可能州与州之间的差别还很大。所以说比如说美国时薪每小时15美元以下的雇员，他带薪休假平均为17天，而时薪超过每小时15的雇员带薪休假平均为23天，这样一个状态。嗯，同样德国除了全年104天周末休假之外呢，德国有一个叫做联邦休假法的啊，那它规定呢就是每人每年享有至少24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 嗯 啊，加上其他法定的节假日，那么法国假日总和超过150天，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就是德国人的工作效率比较高呢？ 嗯， 那主要是因为他，你看365天，他有150天都可以休息，啊，那么剩下的时间他肯定要特别积极的干活喽。 就是他这也加上那些各种大小长假和这个周末了哈。 对，所以说我也这个希望我们国家能给的年假越来越长啊，365天最好有180天可以休息。 他作为老板会不乐意了，员工们都没时间干活了，光休假了。 不，没准回来之后效率更高了呢， 是 吧？是， 嗯、 哎，那么荷兰也是一样，其实荷兰法律对不同工种休假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你像荷兰媒体从业人员每年就享有25个带薪假， 嗯 啊，而且包括雇主向员工额外发放的这个度假津贴，而且呢这个荷兰大学研究人员的带薪休假可以达到40天啊，外加这个年薪8%的这样一个度假津贴，这样一种方式。那再说到我们亚洲，你像韩国啊，韩国呢它全年法定节假日共有16天，那包括这个各3天的春节和中秋啊，此外呢，韩国人的带薪年假都是15到25天左右， 嗯， 加上双休日的话，韩国人全年假期可以达到132到142天这样一个状态， 嗯，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嗯 啊，那你像跟韩国提到韩国呢，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说的日本，日本它法定节假日其实一年一共是15天的时间。那法律规定呢，就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每年可以享受10天的带薪休假，啊，此后呢，这个假期呢，随着工龄增加而一定比例的增加。其实我们国家和日本也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 我们跟日韩应该都差不多。 对，差不多。 哎， 按照工龄来计算一定的这个带薪休假，包括其实我还因为我在美国留学这么多年，我发现美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休假了，任何10万火急的事情都可以不接电话， 是吧？ 啊，而且都可以这个永远的就是。我跟老板说一句，我说 OK， 我在休假过程当中你不允许打扰我，如果是你让我回去加班没问题，你必须得付给我3到4倍的工资。 老板不让你加班，给你发个微信让你处理工作的事情的。现在这不是很多人就烦恼这个吗？ 是啊，所以说你看美国人没有微信吗？ 他们有别的方式啊。 是， 那么 在我们中国呢，尤其是这个北京哈，现在休假情况怎么样？我这也有一份数据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进行的一个国家休假制度改革调查数据就发现，北京市居民休闲的需求和前几年相比是越发的旺盛了。 嗯， 但是能够享受所有休假天数的群体只有34.2%， 嗯， 带薪休假的落实率也只有62.9%， 嗯， 我相信杜帅，这个您也是能够了解到周围的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同事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是这样。 那您觉得现在阻碍大家把这个带薪休假用掉的原因是什么呢？ 咱们国家1991年呢，出台了一个就是通知，是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那文件到现在呢，一直都发挥着这样一个效力，仍然很多地方呢没有落实到实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从用人单位的层面来看呢，主要是人力成本因素比较大一些。按照现有的法律，那么带薪年假制度使用人单位不仅要支付职工在薪休假，就是休假期间正常工资的福利待遇，还要额外支付岗位空缺的费用。这种人力成本的增加，其实是对用人单位，尤其是这些企业，是不希望看到的。因此用人单位更倾向于选择低成本的解决方式。啊，那么从员工层面来看呢，主要是我国劳动者大多处于弱势地位。啊，我们国家的就业竞争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虽然法律对于员工的休假和补偿做出了规定，但由于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而言仍为弱势，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嗯， 所以为了不影响职业发展前途，甚至保住饭碗，他们很容易放弃本属于自身的权利， 对， 宁愿有假不休， 是 这样一个状态。第二呢，就是我国劳动者大多数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那么很多劳动者在自己休假受到侵害的时候呢，这个不善于通过合法渠道来寻求帮助，由此让事情常常不了了之，这也是带薪休假制度难以落实到实处的一个重大障碍。第三个就是劳动者维权成本太高。啊，你像我国劳动法有关规定说，劳动争议呢实行一调一裁二审的制度，那么就发生劳动争议之后呢，首先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在争议发生之日起什么60日内可以向劳动争议的这个仲裁委员会啊申请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还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劳动者如果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维权的话，往往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同时要支付不菲的费用。那如此看来呢，就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的一些具体国情，集中休假或许是目前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啊。可是这个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休闲艺术的觉醒，从长期来看，现有的休假方式势必啊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工作之余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向往和追求。而作为一把关键的解题之钥的话啊，那么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和这个落地还有不少的难点和制约，想要真正贯彻到底还需要突破很多的这种阻力。 嗯，所以您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难点和制约，那么国外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经验可以值得我们来借鉴呢？ 嗯，其实比如说又咱们又提到了法国啊，这样一个浪漫又让人羡慕的法国，带薪休假呢它是真正落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年休假由3周延长到5周，前后也经历了26年的时间。 哇， 嗯，很长的时间了。 嗯， 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理应啊给自己国家带薪休假制度完善啊再多一些时间，毕竟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特别的大啊，而且对于我们国家来说13亿甚至14亿人口，对于企业的管理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法国的具体的实施，它传递出来的一些理念呢还是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的。 哦， 啊，比如说你像国家法律应对此做出了一个强制的规定，就是雇主啊不能否定劳动者的休假请求，劳动者也不应该放弃该项权利。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其次呢，就是在法国雇主的义务很具体，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无论是休假许可还是这个休假薪资啊，雇主都要为很多雇员去考虑。雇主如果违反了这种责任明确的话，那么惩罚办法也是详细得当的。 嗯， 啊， 所以就法律层面是有这个相对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定。 嗯， 这样员工呢就举着这法律好说话了哈。 对，是这样的。 哎 哎，其实这个工作的本质呀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那么一个国家呢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呢，绝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个全社会范围内的物质财富上。 嗯， 啊，国人精神层面的这种愉悦和升华同样不可或缺。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呢就需要足够的闲暇时光来加持。 那么有关部门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说你像13年2月份我记得啊，那么我们国家发布的一个纲要叫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提出了这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一句话，就是到2030年基本落实我国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啊，这一点呢就足以证明一切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演进，或许还可以大家多一点耐心，也多一点信心。包括你像我们有一个全国的人大代表叫蔡继明老师啊，他是清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呢就提出来把一些大型的节日啊变成三天或者两天来休，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多一些我们大家带薪休假的机会，也给我们大家出去游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而且我们也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其实这方面 这个意识哈，慢慢的也是在提高，敢于休假了。另一方面，休假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如果你这一气儿休15天，再加上6日，可能会比较长，你把它分开了休，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解决。是，来，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嗯，杜甫的杜，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好，谢谢杜帅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下周末再见。好，再见。 近日，2018年北京首届村级全科农技员知识技能大赛决赛在北京农学院成功举办。此次技能大赛是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不仅全面提升了村级全科农技员的水平，还为更好地服务于首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此次大赛以提高知识技能、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经历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全市10个远郊区在岗的2168名村级全科农技员参与了预赛，总参赛达3368人次，参加人员覆盖率近90%。 经过预赛，门头沟、延庆、房山、密云、通州、顺义位列前6名，晋级本次决赛。决赛中，6支队伍经过激烈角逐，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知识较量，既展现了全科农技员扎实的理论功底，更反映了他们高水平的实际操作能力。其中，房山区、通州区、门头沟区获3等奖。 密云区、延庆区获2等奖，顺义区脱颖而出，获1等奖。那么，所谓村级全科农技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种呢？其实，村级全科农技员这一岗位从2010年就开始进行了试点建设，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达50户以上，且由本村农户自主经营的行政村每村选聘一名能人。 为所在村及服务区域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指导、技术试验示范等各种服务，旨在解决农业生产难题，服务村民。2013年，这一岗位制度就已经实现了10个远郊区的全覆盖。为了提升这支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编写了14本专业的教材丛书，对所有全科农技员开展了公共知识、农业综合基础知识、参与式推广方法、专业技术提升等各种培训，并对骨干人员实施了职业技能鉴定。2018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还遴选了400名优秀的村级全科农技员，实施全日制大专学历提升培养，以半读半农、农学交替的形式开展了为期3年的免费学历再教育。经过8年的实践探索，这些全科农技员已经成为农民身边留得住的技术员，也成为本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村级延伸和解决农业科技入户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力量。 阿克苏的红枣您打多少分？ 95分吧，打满分怕你们得一。 谢谢您，这个年头啊，有个及格